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刘明宏。 我是佩芬。 好，在过去的这一个周末，好，大家都在谈论一件事情呢，就是李娜夺冠。好，这位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这个是李娜的第二座大满贯的奖杯，也是这个澳网历史上最年长的女单冠军。我不知道这个头衔不一定是李娜最喜欢的，但是首位获得澳网冠军的亚洲球员，这个绝对是值得让李娜骄傲的这么一项荣誉。而且这个我记得当天这个比赛的赛况过程也是非常的波澜起伏啊，李娜一度是这个大家都给李娜捏了一把汗啊，最后竟然是救回了赛点，最后还是夺得了冠军。不管是从比赛的过程还是从结果来说，这都是一场非常非常令人难忘的比赛。但是我相信可能国内的这个观众没有太注意到的，就是李娜在颁奖仪式上面哈发表了一个一分多钟的这么一个演讲。这个演讲哈被人称之为是澳网历史上最精彩的夺冠演讲。哈，李娜到底说了什么，我们先来听一下。 You know, finally I can got her. Last two times was very close. So anyway, so start now. First, congratulations for Dominic. Have very good tournament here. Also for her team. So best wish for the future. Thank you. Yeah, now I have to thank my team. Max, agent, make me rich. Thanks a lot. My physio Alex, when we were working around like 4 years, I never got injured. Of course, last year's finals, we couldn't come back. So, yeah, it's not your fault, it's my fault. So you're doing a very good job. Thanks for Carlos. Always believe me, I can do well. Especially in this winter training. I think we are working so hard and finally I got it. Thanks so much. Okay, now, of course.My husband, even famous in China. So, thanks for him give up everything, just traveling with me to be my hitting partner, fix the drink and fix the racket. So, he do a lot of job. So, thanks a lot. You're a nice guy.Also, you are so lucky, find me.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中国网球选手李娜在夺得了澳网冠军之后哈，在颁奖仪式上发表的这么一个算不上是演讲，是一个发言。然后这个发言呢感谢了所有人的同时，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相信是因为李娜拥有一个全世界特别又是西方的观众非常能够接受的这种幽默感。她先是感谢了自己的对手哈，这个显得非常的有风度。然后呢又感谢了自己的这个经纪人，说这个经纪人谢谢你让我这个变有钱了，因为这个经纪人帮他做很多这个推广啊，包括接这个广告哈。那接下来呢，感谢了自己的教练这个 Carlos， 还有感谢了自己的丈夫。在感谢丈夫的这个部分呢，他说 You are a nice guy， 你是个好人。这个听上去是一个非常一个 understatement 的这个非常幽默的说法。最后呢还说哇，你真是非常的运气非常的好，找到我这么样一个老婆。这样的一番这个演讲哈，这个在李娜夺冠之外，恐怕也给他的这 这样一个冠军的形象啊，打上了更多的令人这个令人喜欢的这种光环，特别是在这个国际的舞台上面，好让李娜的这个形象变得更饱满一些。但是看到今天的这个形象，你还是不禁想起李娜之前在她运动生涯受挫的时候，或者在她低谷的时候，她当时的那个经历，现在想起来真是非常大的一个反差。 对，我觉得其实刚刚那段发言啊，我印象最深两点。然后第一个就是他说他的这个经纪人他变得富有了，就变得有钱了。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好像在2013年他的这个赛季，他的这个奖金啊，都是这个估计的保守啊，就光是这个奖金就会有超过300多万美金啊。 嗯哼， 哇，然后呢还不计上他其他任何的，比如说广告商代言啊，或者是 奖金的部分应该跟他的经纪人不是太大的关系，奖金算是他自己赢来的嘛，但是他广告应该是他经纪人拿的。 对，那可能这广告的收入更加的大， 绝对超过奖金应该是。 然后马上不是这两天这个娜姐回国了嘛？ 对，已经回了 中国。对，然后在这个湖北，回他的老家湖北，然后机场上拍了一张照片，我手上拿着呢。然后大家很多网友就发现说，哇，他手上揣着一个这个爱马仕的度身定造的铂金包。 多少钱呢？ 这个网上啊说，据传是在20到30万人民币 啊， 而且需要提前半年预定。 而且不是你想买就能买。 对，而且他这个手上呢戴着名表也是劳力士。对，所以然后他就说，哎，其实对于他来说，这个他很喜欢买包。然后呢网友啊对他的这个比如劳力士啊还有这个爱马仕反倒是有一个非常宽容的态度，说 那必须 对于他来说小意思。 那是李娜这个锦上添花。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新闻说，这个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哈是有一个见面，然后还有奖励他80万元人民币。 这个也讲啊，代表谁来讲？ 哎，当然了，这很多人觉得这个80万稍微有一点奇怪。这个80万是代表谁呢？湖北省政府， 湖北老百姓。 湖北老百姓，但是这个好像有点这个慷他人之慨啊。不过这个另外一说了，这个李娜，大家我相信很多人会同意李娜是值得这么一个奖励的。当然，他这个奖励的方式，我觉得还可以再商榷，这个钱到底谁出？ 不过刚刚我们其实一直在讨论。你看，刚刚明我讲到说，现在大家会关注他的一些啊，你看现在拎什么包，或者是他的一些周边的东西。我们先回到，就关注在网球的本身，因为我从1992年开始喜欢看网球，可近几年因为 1992年李娜还没有， 对，李娜还没有，所以其实你说看。待会可以分享，你就看到一路上中国运动员在网坛上的一个崛起。因为说真的，网球是一个，老实讲，它是一个以前来讲是为西方人量身定制，它的整体的它的爆发力，它的设计，你说东方人在它天生的一个先天条件本来就是不容易的。所以你说看到这几年的中国运动员在网球上面的这样子，不要说只是冒出头，能够到世界排名顶尖，我觉得是非常难得。再回到你说刚刚澳网其实在四大满贯里面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为什么？因为它在比赛的过程其实是澳洲最热的时候，常常你说在白天呢是40多度摄氏40多度的天气之下，你想想，我个人是没什么体力啦，就真的是年纪大。可是有时候我跟球友去打网球呢，有时候在就是大太阳之下，我打5分钟，我就已经觉得快喘不过气来了。当然我个人没平常没训练，可是你想在40分钟之下，有时候你得要去撑2个小时啊，3小时。 网球比赛没限度，没时间长。 他有可能你说一直 tie break， 一直抢七，抢不完的有可能。 对， 所以你说他的毅力是一个，还有他本身的在球场上的一个小动优雅，他也是大家会去注意到。你说你在球场上你的 EQ，我今天我这个表现不好，很多人会摔拍子啊。你说一些火爆浪子， 对， 就摔。可是他的一个优雅，还有他赢了之后，就或是输了之后，他跟对手之间的这个互动，有些人其实他不握手的，或他握手他其实也不看对方。还有就是你说到最后刚刚讲到他非常非常讲得非常好的这一段很幽默的致辞，所以你发现网球其实是一个怎么讲，他既有爆发力，可能他又是一个会讲究优雅的一个场合。那我觉得其实到目前为止李娜在这个舞台上面的一个表现其实算是非常不错的。 哎，这个佩芬刚才讲的这个网球这个运动啊，可能跟我们熟悉的其他的运动不太一样。比如说团体的项目哈，足球篮球这样的运动，它可能人比较多嘛，所以说你有一个人的表现不一定能够决定最后整个赛果，然后大家的注意力也不一定完全集中在某一个球员身上。 哎，这点还真是。比如说这个李娜不是前段时间写了一本自传嘛，叫做这个独自上场，然后我有看她这个自序哈，她就说她去打网球是一项孤独的运动。 就是当你独自上场的时候呢，你就开始一个人的战斗， 对， 然后你需要一个人，哎，又当这个球员，然后又当教练，嗯，然后呢还要当这个， 有的时候还要当老板， 对， 有的时候还要当老板， 你要一个人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你的团队只能在这个运动员的包厢，对，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他说，其实网球带给他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名誉，更重要的是他对这个网球的时候是有一种感受在里面的，比如说他说网球他第一次获得一些冠军，然后第一次打完这个大满贯之后，然后用英语来发表演讲等等等，这一切都是他独自一人来做的，可能这也是因为他为什么他这本自传叫做独自上场的原因吧。 是，你现在回想起来刚才佩芬说的李娜能够在澳洲现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面取得这样的成绩啊，这当然是跟训练分不开的，我这里看到说这个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是在应该是2012年，当时是李娜还在北京训练的时候，他就去访问他训练的场景。他就是在看李娜在北京训练基地，就是在三十四度的这个天气底下，露天，每天，而且他的这个教练给他非常针对，在沙地上面光脚啪啪啪跑，然后就是完全是要适应这种天气非常炎热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李娜已经30岁了。30岁的一个运动员啊，然后这个在这样的强度的训练的底下，这个记者当时的观察说，就是李娜这样职业运动员，她这样训练下来一天，基本上她都要在场上就不断说，我真不行了，真不行了。但是，你运动还真的是有规律，你平时不这么练，你最后一定是拿不到这样的成绩的。所以这个完全是可以理解，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而且就算如果大家注意到，你说这次我们讲李娜男单决赛纳达尔，你看他在播的过程中，他这场你看他的手上那个皮都是破的，因为他你说在那种爆发力 都能看到， 你知道看，因为那个电视上新闻把他在那个手上，因为他中间因为太痛吧，剁破皮，就整个你想那皮都没了，剩下肉，可是还是得要在爆发力上面，然后还是得请这些训练员赶快把它包一包，然后再弄。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你说网球真的是一个跟自己在比赛的一个运动，所以刚刚讲到李娜，其实你说31岁，其实这个年纪，你说在人生里面，她真的不算太年长。可是 对，但对于网球运动员来说，可能算是比较大 的。而且你说在网坛上，其实这些几乎都是从小就开始运动， 对， 然后开始就10多岁打这些青少年，你说四大满贯有青少年杯嘛， 对， 然后到了可能你到了17、18岁，这已经开始是在职业网坛打了。其实到31岁，老实讲，很多人搞不好都已经退役了 ， 对，退役了。可他还能够再攀巅峰，我觉得在网坛这样，前面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这样的这些故事呢，反而对于这些球迷或对一般人来说，其实我觉得更这些人会更值得大家去敬佩的。 真是经常有人说这个澳网的含金量有多少哈，我这个平时不是追看网球的，但是我想得到一些这个比较的例子，比如说中国的球迷很熟悉的一个人物张德培，张德培就是怎么打改打法，怎么换教练都拿不到这个澳网的这个冠军。大家小看这个澳网，你觉得他打败7个人，理论上哈，打败7个人你就可以拿到冠军，但是真是在这个世界网球这个排名前面的这么几位，你去数啊，这个爆冷的这个可能性，包括比赛中出现任何意外的情况，我们很多公认的世界网球好手一辈子都拿不到一个大满贯冠军的，这个多的是。所以说作为李娜能够拿到目前职业生涯已经有2座这个大满贯的奖杯，温布尔登和这个澳网的这两座奖杯，法网和这个澳网的这两个冠军的话，对于一个职业球手来说，已经是你不能说他是最好，但肯定可以算得上是，我想名人堂肯定是有他的这个一位了。 而且今天不是你发现他在李娜的这个感谢当中，他有谢谢对方的那个队友嘛，就对方跟他比赛那个人嘛，同时他还说，哎，还谢谢你们的团队啊。而且我就觉得，其实网球我们好像在网上看到是只有一个人，比如说这个李娜，但其实呢，李娜身后还有一个很强大一个团队。这次我也不是个网球的迷哈，但我因为做这个节目，我就看了一下他资料，就说原来其实李娜跟这个，从12年起，就刚刚那个 Vincent 他有讲说，12年起他就有聘请这个之前比利时这个名将，这个轩宁， 海宁， 然后一个卡洛斯了，就请他来做这个教练。然后从这个12年开始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在这个计划着澳网了。在13年的时候，澳网好像他也是拿了亚军吧？ 差一点点 。那当时呢，就说两个人在想说，哎，还有什么样一些没有达到的地方？然后可能打法，我看到说这个李娜的打法属于反手很好，但是可能在底线的时候，这个各方失误啊等等等一些情况。 对。 所以说，我觉得，我觉得可能这个教练呢也是功不可没吧。 当 然，整个团队在这个地方 方给他出一些计谋，否则的话你说李娜撇去他年龄在这里，我觉得一个人有时候在考虑人生的选择，考虑接下下一步是说哎我退役好好享受我的生活，其实我再做一些代言我之后的生活也就不愁了，或者说是有时候在面对一些打法上和这个对手的心理战上，我觉得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我再补一个，刚刚你讲到海宁的教练，海宁其实他之前是世界球后，世界第一，那后来退休，可他的身高在其实在西方网坛来说他算是矮的，160多而已，所以其实我觉得李娜在选这个教练的时候肯定也是，其实选教练也是一个考虑，他在你看对于一个可以把一些就身高的他天生不足的可以去把他培养出一个世界球，我相信李娜在请他的时候一定也有一些安排。 是刚才这个说到李娜的这个钱的问题哈，有人算说这次澳网的这个奖金是多少呢，265万澳元，相当于人民币大概1400万嘛，好像很多，但是哈、没有办法全部带走，这个在澳洲当地要交40%的税哈、 交完税还是要那么多， 交完税那但是你考虑拜托1400万交完税只剩840万了， 哎，但是你想李娜她这个不是说这个钱交完税把剩的这600多万都不归自己、 对 呀、啊， 对， 还要给这个付教练费啊， 对， 还要付刚刚他感谢所有人都得付， 对，其实刚才我们理论上听到的他感谢除了他对手之外，好，感谢的所有人都应该是要付钱的那些， 包括他老公， 对，他老公，这不要小看了，这笔费用是非常高的，还有当然跟这个中国这个体育管理部门有一个分成，好，这个里面就会涉及到有一些中国特色的这个问题了，咱们待会儿来谈。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游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刘明宏， 我是佩芬。 就我们刚才说到李娜的这个手上的包啊，这个表啊，拿到的钱啊，那咱们来给这个李娜算算账看哈。刚才说了，李娜的这个澳网的奖金是1400万，可谓是巨奖了，但是在澳洲当地呢，就已经折损了40%的税，李娜理论上只能够拿走840万人民币的这个奖金，然后呢，这个840万怎么来用啊？这个李娜其实在2008年，如果大家关心她的话，会知道2008年她是一个分水岭，在之前她是还是属于国家的体制的运动员，那么2008年之后属于单飞，单飞的意思就是她自己聘请教练，自己安排自己的比赛，但是还是有一个要上缴。奖金8%给中国网球运动发展基金，当然在2012年奥运会之后呢，这个8%就不用缴了。那我就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协议，但如果没有的话，理论上这个现在李娜这个840万可以自己支配，但是在2008年之前，李娜要上缴多少呢？奖金的65%。也就是一大半这个钱就是要上缴给国家。那剩下的李娜现在要花什么钱哈，我们来看一下。她李娜曾经透露过，她说现在一个团队一年开销在500万人民币左右。这个比如说卡洛斯年薪据说哈高达360万人民币。有人说这个娜姐每天一睁眼啊2万块钱就出去了。你什么事都不干就2万块钱就出去了。这很现实的问题。有人就问说李娜你这个比赛的动力是什么？他说信用卡还卡账啊。 哎，我觉得挺实际的，挺实际的。 对，所以你看这个钱哈，是中国这个运动员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你作为国家体制的运动员，你就是上缴的多一些；你作为个人单飞，你这个账啊，就算法就不一样。 是我记得刚刚明奇提到，就是《纽约时报》那篇写李娜、我记得那时候我也看了这篇东西、因为对中国运动可能透过这篇文章稍微更加了解。就在李娜之前，就他还没有到你说2008之前、他感觉跟中国的这个体育体制绑的是 跟一个体操运动员乒乓球运动员没什么区别。 还有就是在他小时候、他曾经想要逃离过这个体制嘛、可是后来这在文章里面点到，就有一个就是网球这个组织这个头不是觉得这是一个人才、如果希望就是他就把他要回来，跟他谈了另外一些条件、就可能你可以不用这么多，我给你多一点自由度、所以因为这个体育的这个体制也愿意为李娜这一个人去做一些 些修改。对，所以可能在这是培养出现在网坛上的这一颗明星来。那刚刚另外在提到你说这个团队上面，你刚刚讲真的是钱，可是呢你说像他大部分的经费都用在养人，真的是养人。 对啊， 你说不只说教练， 他的助手， 对，助手 包括他老公， 你说几乎你看我们，如果你平常久久不运动动，你隔天就腰酸背痛，可运动员他每天都得训，他不行，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些帮他按摩的这些按摩师、 啊 你说帮他复 什么营养师啊，什么 其实就是一个团队。可是你说他的这些平常的一些消费品，例如说他的衣服啊、球鞋的球拍这些、肯定就赞助了、所以其实大部分都还是花在这些人力上。 对、啊、 而且呢你刚刚提到这个奖金上，哦听哇好1000多万人民币，吓 死，很多、欸、 可是你刚刚讲到这分成嘛、其实你说现在的网球时代比起可能我刚看的那个10几年前20年前、它其实不太一样，是现在比较少有垄断，应该说它不是一个人一个英雄可以完全垄断所有赛事的时代、 就是这个比赛的不确定性增加了， 还有就是可能大家的打法都是一个强力网球时代、你可能比较明显可能是纳达尔跟费德勒两个人可能还是，可是你说中间你说冒出来像今年澳网这个新星，我连名字都还不记不起来，人家就冒出来、可是当年你看你可能你说什么 Steffi Graf 那个时代，他可以一个人连续就是在四大的大满贯就连续给撑他的3年、全部都是他一个人拿。 对， 当年那个时代，可是你看当年那个时代，他们在累积一个什么网球的奖金，大概他到退役大概2000多万跟3000多万左右的美金。 嗯哼， 所以你会觉得，哎，你现在一个比赛这么多，好像也其实不是累积那么多，其实他中间被抽掉的，就是交的税其实也是很多，所以大部分的收入其实是 感觉上现在挣的比以前少。 对，而且是广告代言是一个非常，而且这相对的，其实你说广告商这时候眼睛真的是血。 对、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我瞬间忘了他名字，那个男的那个打网球 啊不 那个我一下忘了那个、是前世界球王纳达尔费德勒，还有另外一个那个就 Uniqlo 说是吧， 对，因为我一下瞬间忘了、就 Uniqlo 呢就去赞助了他的衣服，对，然后你看其实你看我们一般想到体育品牌艾迪达 Nike 这些、对，瞬间你看一个 Uniqlo 优衣库赞助， 就有点 赞助了他，可是你看 没那么运动了， 优衣库赞助他的内衣嘛， 对，你看穿就马上就这个是一个品牌，所以我觉得这不只是一个运动员的战场、 所以李娜这个虽然奖金不是很多，但是他可以期待从他的商业代言上面获得更多的这个， 而且其实刚刚这个我听佩芬的总结这种整个过程啊，我觉得比如他从这个应该是从什么时候，从08年从这个单飞嘛，我就有点特别像我们现在特别流行谈的是说要给人打工了还是要自己出来创业， 对，他现在属于创业的这个阶段 、他现在已经成功创业了 啊，成功创业 就是有点， 对对对， 因为当时比如说08年的时候他之前在国家这个体制之下、他可能就说国家帮他付一些费用啊， 对对对， 比如说教练费当然你就不用付了、对不对，然后还可能按摩 食宿啊什么的， 对，都是可以，但是可能你中间拿到的钱就很少， 对， 对，那这样你的动力就小啊，对不对、那可能单飞出来之后你自己下海创业了，那等于现在你自己要经营这样一个团队、比如说你的经纪人你的教练都要你自己去想去请， 对， 对，那现在可能如果你成功、如果你打到有好的比赛的这样一个成绩的话，那你算是成功创业、然后你团队可以经营帮你，比如说管你的广告代言、管你的这个演出收入，然后再帮你管这个比赛、然后再帮你管这个你的后勤家庭， 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业的成功的例子。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还是有不少人创业失败的， 当然， 对，我觉得， 我跟你说，我还真看到，我看到这个说08年其实不光是李娜单飞，当时郑洁也是单飞的， 彭帅现在是不是一个单飞的、 是燕郑洁彭帅和燕子、当时他们是四个人一起08年的时候、然后走上了这样一个自负盈亏的职业化道路、但你说现在我觉得做的最成，当然不是说三位不成功了、那最成功的当然是李娜， 对 对 对对，另外几位可能包括可能有其他的，如果你要选择单飞之前这也不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你必须要考虑一下这个风险、确实李娜在之前有几次这个比赛状态不太好，那状态不太好对他质疑声音很多，我相信他自己压力也很大，主要这个经济上面的这个压力应该也是其中这个来源之一， 自己做老板了嘛。 所以你今天还有我们刚刚在讨论到李娜这个本身、但你有没有看看中国就是这些运动员在世界体坛上的亮眼、其实也 为中国的网球带来什么。你看以前我在看网球的时候、嗯、其实没有什么中国巡回赛的、 嗯、 就是他的 ATP 当天 现在有 其实没有、嗯、可是你看现在因为这些明星的冒头、 嗯、 这些就是奖金愿意去在中国办比赛、 嗯、 这是一个、 嗯、 还有呢其实你说有了这些明星指标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很多的小朋友爸父母就让小朋友去学网球、 嗯、你有一个 role model 可以 看齐的嘛你现在发现中国可能开始学网球的小朋友变多了、 嗯、 因为我之前啊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那个内地的这个电台来我们这 Yuri 的参访、 嗯、 那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聊到说在贵州嘛贵州他说有很多的台湾的这些网球就是网球教练到了内地去 台湾网球教练到贵州去教网球、啊、 对所以其实我发现好像你说自从这有这些明星 model 之后其实你说发现好像小朋友学网球越来越多 我倒不觉得说这些家长他们是为了让小朋友真的以后变成以后的李娜哈、 嗯、 但只是说哎，我觉得好像哎，反正呢、网球看上去挺帅的 至少它的曝光率高了嘛大家觉得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 很洋气或者说很拿得出手的一个特长 这些可能是把这个运动当这个业余爱好但是我还身边、 嗯、 我家这个有一个表妹哈、 嗯、 这个小表妹然后十几岁她还真的是小时候的时候呢然后这个省队啊、 嗯、 就是来去我们那个地方、 嗯、 然后试嘛然后挑选这个体操的一些小朋友、 嗯、 然后当时呢她还被挑上来说她身材比例比较好、 嗯、 然后她爸妈还真的是就把她送去这个长沙、 嗯、 然后去因为长沙练了大概3-4年的体操就是封闭式的一个练体操的一个情况、 嗯、 而且每年这个父母要自己给钱呢我跟你说、 哦、 就是还给了不少的钱比上学的话给了钱是非常多的、 哦、 然后更难过的是你说这个小女孩这么远嘛、 嗯、 一个人在那儿苦 对对对 但是后来呢练到大概初中的时候呢发现就是他不是当时班上最拔尖的就中等水平吧、 嗯哦、 然后他父母就担心说 可能从省队再往上就不一定能 上去了对你说这个可能也怕耽误学习然后又不是最拔尖的然后就把他送回来了、 哦、 对嗯我就所以其实 所以你看李娜应该走的之前走的路数是这样的也是从这种体校一路就14岁啊就这样打上来 但我看他过往的经历他都是非常拔尖的就是一路都是 那当然不然 他 也不能够成为 今 天的这个李娜不是我想你这个故事说明的是什么呢在现在这种运动员选拔的体制里边这个李娜当然是耀眼但是在她身后可能是有很多的这个高风险在里面不管是其他的职业运动员还是在她当年的这些小伙伴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打成李娜这样的这个打成李娜这样你当然天赋很重要了机会哈说实话也非常的重要那这个说到李娜在台湾其实刚才佩芬也提哈台湾有另外一位网球好手之前还是这个拿了一个双打的冠军哈在台湾也是引起了轰动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咱们待会儿来聊一聊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花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鲁明宏 我是佩芬 好这个在台湾其实也有一位网球好手好谢淑薇好这个之前是勇夺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的女子双打冠军、嗯、她的这个搭档是大陆的另外一朵网球金花彭帅 是 夺冠了之后哎谢淑薇应该是台湾这个唯一一位在这个国际上有斩获的这个网球选手了吧、 哦、其实有好多位只是你说可能不那么大 是 就是例如说你说卢彦勋、 啊、 卢彦勋男单的他最高排名也到世界33嘛 啊33 对然后 但是我就说有夺冠 你说夺到冠那当然就只有谢淑薇、 啊、嗯 对对对 所以这个谢淑薇这一下以后哈也是非常的厉害名利双收在这个台湾啊获得台湾烟酒公司1年500万元的赞助 新台币吗 对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新台币这个是台湾的这个网 他应该来内地 对啊 5万新台币其实差不多100多万人民币 是啊 其实你说这也是真的点到了这有一点心酸、啊、在台湾体育运动员的这个困境、 啊、 你说这些小朋友当年你说打出来这冒出头还没拿到这个什么什么金杯的时候、 嗯、 你说这你要请教练还有这些培训你要出去打你要想你去出去比赛、 嗯、 比赛才能去争取排名嘛、 嗯、 那你说比赛中间如果你说没有赚太多奖金这中间的这些消费怎么办呢、 嗯、 你比赛没赚钱可是教练还是得请 啊 那这花费怎么办 他们也是靠自己运动员 所以你说其实他本身你说他的家世可能也不是说真的很有钱可能真的要靠企业赞助、 嗯、 就很多的这些企业家可能会觉得啊这 可能还是一个台湾的一个网球的一个希望，还有一些也许词比较善、哦、 这就又像那个什么天使投资人， 对，或者是说哎呀就是媒体这报一下了就发现、哎、马英九突然接见一下发现哎其实应该要 早一点投资， 政府也应该要投资一下，但你说他的一些他的 哎呀这个都是马后炮啊，说实话你看这个香港的这个单车、单车奥运会多了李慧 诗 夺了铜牌之后哇马上说那个哪儿啊开发的项目要改成自行车公园了、嗯、我说这个脑子有没有坏掉，可能你也、就是、 香港因为他要建一个这个自行车的这个体育场馆 啊，对我就说你，但是你会觉得这里面有滑稽很滑稽的一个成分，你到人家出了成绩了你现在说我们要来建场馆了，但是你可能等建好场馆了这位运动员退役了，等到下一位要再出一个自行车好手的话可能要过十年二十年， 可是你说相比起来确实我说有时候看着真的觉得心酸，你说台湾市场上的不同、嗯、你说中国大陆它毕竟它有一个很大的市场，嗯，所以你说这些运动明星他如果总有一天你像李娜这种爆出来红了、嗯、他在中国的这个消费市场他可以有多少的一个基础在，可是你在台湾你说就算一个代言他其实他的收益不是这 么 大，相对的你说在网球是因为现在其实中国也有这么棒的李娜在， 对， 所以可是你说像打高尔夫的这个曾雅妮、嗯、他就常常透露说其实你像中国大陆也希望可以挖角啊，嗯，那你说打撞球的其实这几个也是新加坡中他也在挖角啊、嗯、那你说台湾这些我不知道这个体育市场跟这个体育环境你说要去、嗯、即使今天他在世界体坛上真的冒出名来，你说台湾这个现在的市场还有环境能够让他发展，我觉得其实是比较真的比较悲观。 有时候你看我在想这个体育运动原本是说提倡大家来全民运动来强身锻炼健体嘛、嗯、但是有时候你发现到最后这个奥运会啊体育比赛最终变成了不是拼大家的这个对体育的原本的这个热爱，而是拼哎，你们这个哪个地区强大，对吧？你说句实话，你说这个，如果你一个小的地方、小的地区，你的这个训练的设施有限，你的营养师跟不上，那你当然是打不过那些强大团队的嘛。 我觉得 这个就有点问题。 你说的这个哈，是我觉得大家经常会拿来提，但是还有一个区别是，你说的是大众体育跟竞技体育的一个差别。嗯、竞技体育就是以我是认同这样的说法的，竞技体育就是以比赛成绩来说话的。大众体育是大众体育，竞技体育是竞技体育。很多国家，很多地方它可能有一些项目它的群众基础非常好，但是它不见得能够一定是在这个竞技体育上面取得跟别的国家这个相同的这个表现，我觉得这个说实话是分开的两件事情、 嗯、我的意思就是说、嗯、我觉得我很希望就在这个比如竞技体育当中，哪怕像你说的这个靠名字当中、嗯、能够多出现一些小地区或者小国家的一些优秀运动员，他们也可以拿得这个 很难，因为你得承认这是一件拼资源的一件事情， 对，的确很难、啊、但是我是希望，为什么有这样的希望，这样的话呢、嗯、就不会变成说好像你觉得这个体育哎呀已经失去了原本的这个大家身体的一个对抗、嗯、而是哎你就靠钱嘛，然后靠堆出来的嘛。 你这个是在你现在是站在比如说李娜在这些项目上她取得了成绩之后哈，你现在说哎呀你比如说希望台湾的选手也能够进步一下，但是啊你不要想，你想到足球这件事儿，我觉得最能够体会了足球、哎、大家说中国已经投入了那么多的资源还是拿不到成绩，这个时候你在没有成绩的时候大家永远都是成绩第一位的。放到李娜这个事情上，现在一个经常用来讨论的一个论点，比如说这个新华网出了一篇这个文章，说李娜现在虽然是单飞了，但是她没有国家队的这个经历，她仍然达不到今天的这个高度，说白了就是还是有不少的声音认为李娜应该感谢国家的。那感谢国家这个命题啊，我们每次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特别是单项的这种运动员在得奖了之后都会有人提说，你比如说李娜你 为国争光， 哎，你为国争光，那你跟这个国家在你身上也投入了很多的这个资源，那你是不是应该有所这个表示，或者说你的很多人说李娜就是为什么成功，是他个人的成功还是集体的成功，那么根据你在中国社会这个光谱里面你所持的这个所谓咱们有时候什么自由派啊，或者说个人主义的，你会有各自不同的想法， 是， 但是呢你会觉得放在这个体育里面呢，有的时候这件事情不一定完全能够卡得上壳。 我记得当时啊，记者就问他说，哎，那个李娜你为国争光了、然后李娜说 甭说我为国争光，我为自己争光。 对，有人说 为自己， 有人说今天李娜，你看在接受这个湖北副省长这个发奖的这张照片上，看上去有点闷闷不乐的。那包括之前输了球的时候，现在赢球了吗？还好，输了球的时候，有记者就问说你对你的球迷有什么话想说的？当时李娜应该是有一点不太高兴，她说：“难道还让我对这个球迷要三叩九拜？好像原话是类似的，就是类似，难道我要磕头谢罪吗？”那这句话当然也引起了一定的争议哈。之后人民日报都发文章说，对于把李娜跟孙杨放在一块说，说对于这样的这个明星运动员任性也是有底线的，你就说你不可以胡来的，你这个国家在你身上还是投入了很多资源，你起码的应该有所谓有所有一颗感恩的心嘛。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很多人觉得李娜他没有必要这样。 是啊，我说我在看新闻的时候，也有一些文章就在讲说，李娜这次没有感谢祖国，就还是有媒体会这么用这些角度去看。可是我还是一句，其实有些话说出来就不 变味了， 就压力。真的，你说如果今天李娜拿了冠军，中国人不以她为光荣吗？ 很奇怪的， 他不觉得这样。而且李娜这一张脸摆在这里，说她等于是为中国的这个体坛，不要说中国，为华人，甚至你说亚洲的这个巅峰， 是 她自然而然那个形象一直在。那里，你说今天如果今天你看李娜在这个决赛上，我相信大部分的台湾人在看这个网球的话，很明显，你说为，当然你说如果是对手的粉丝那就算，可是大部分很自然，你说 台湾 就 为李娜加油， 对，就加油。所以其实你很多的话你说出来，其实就会变成压力，真的 就不用说。 可能有时候舆论大家喜欢听这样的话吧，这可能是中国人的习惯。我倒是这么来看，我觉得李娜她虽然不说，就像佩芬说的，其实她不说，她其实已经为国争光了。 对啊， 对吧？ 她这个行动本身已经是，而且她李娜也没有这样的这个压力，我觉得说归到底，他的经济上已经独立了，所以说他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之前你很多运动员啊，这个要感谢国家，我觉得他应该啊，因为这个国家是出了钱的。那李娜现在他这个现在从这个阶段来说啊，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再对他进行这个投资了。那当然了，有的人会纠结说啊，李娜这个小的时候还是上过体校的嘛，还是吃过这个两年体育饭的嘛。那当然，你这个场面，我觉得李娜你看在澳网结束之后有一个身披这个五星红旗有一张照片，我觉得这样的照片，一张照片就已经完全能够说明问题了。所以谁都不欠谁的，说实话就是这个问题。好，这个在台湾哈，这个谢叔，我又说到这个谢叔，我觉得他很有意思，是因为这个台湾本来体育赞助不是一个特别钱多的一个事业，很多人去访问这个谢爸爸，其实说这个谢家现在这个收入状况不是特别好，有很多人也建议他说你还是到大陆去发展比较好。那么当然他也有一些尝试，比如说之前应该是在宁波有这么一个比赛，那么这个主办方呢就介绍这个谢淑薇的时候，类似说呢是来自这个中国台湾省的，还是类似于台湾省的这么一个说法。那当然这样的一个说法放到台湾的这个媒体上呢，就会有一些非议。那谢淑薇就会说，我跟之前跟主办方商量好的，你就说好像就说是比如说啊，中华台北的这个运动员，这是国际奥委会通行的一个说法嘛，你就会台湾的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统独之争啊，或者说身份的这个问题啊，会参在体育里面，所以让很多台湾的运动员呢到大陆发展的时候呢，也会产生一些额外的问题。这个也是我觉得台湾运动员很尴尬的一个。 你说即使在澳网，你说如果我记得之前也曾经试过是台湾对上中国大陆选手的这种情况，那你说支持者各拿什么旗子？ 对。 那后来在场边这支持者就开始吵起来了。所以，但是我还是回归到你，当然很难，体育 很难，真的是很难。 你说有时候虽然摊在大家的面前，可是我有时候觉得你在场上的那2个小时里面或3个小时里面，它其实是一个很私密的。为什么你说每次只要一发球之后，主审会叫大家安静？ 对啊， 它其实就是两个人， 好像两个球员在对话一样的感 觉，就是我跟你之间的竞赛。那你们旁边只是在旁边看热闹的。 是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七嘴八舌，有时候真的会赋予这个运动太复杂的因素 啊。对对对，很难，真的是很难。 很难， 特别是你当这个运动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很难不政治。你就像李娜夺冠之后，哇，这个大家为了李娜到底应该谢谁，她应不应该谢，又吵成一团。这个我觉得在李娜看来，这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碰上李娜又是这么一个性格非常直爽的一个女汉子，一个湖北女汉子。 不过我觉得李娜就是她做个单飞出来之后呢，她现在取得这个成绩，我觉得对于中国未来的体育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就是说中国未来不是说所有的这个项目都要改革，但是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第二个李娜呢？对吧？ 多了一个选择。 对，在中国的其他弱势的项目当中，也可能靠李娜这样的条路也能走出一个冠军。 是这个，我想大家 跟我一样很容易想到的就是足球这个问题啊。 恒大就是啊， 足球这个问题，对，恒大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哈，但是当时国家队你不能够买外援，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够规划两个外籍球员。那最近这个乒乓球的好手哈，蔡振华去当了这个足协的主席，很多人说能不能够把这个小球的经验啊引入到一些大球，但是我觉得你看李娜在李娜的这个身上，她有一些就是你提供一些多一些自主性，包括杨教练，我个人认为哈，这个总体来说杨教练是一个好的选择来着，我觉得足球非常非常需要考虑这 点。我觉得在某一个领域当中，如果是杨教练他这个技术领先十年二十年，那当然要请杨教练。 真是好了。好，在李娜之外哈，我们另外关注到这个全媒体的话题啊，今天又有日本了。这个日本的这个要修改教科书，是把这个钓鱼岛哈宣称为它的固有领土。那其实这个修改教科书不是一次两次了，之前呢也出现了个别版本的这个教科书，比如说有否认侵华的历史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啊。但是这一次呢，这个修改钓岛的教科书呢，它是属于一个是纲领性的一个问题，可以说它影响的范围会比较的大哈。那当然在中国方面呢，这个中国的教科书之前日本的政客也有批评说中国的教科书在灌输的是反日跟仇日的这样的情绪。其实在教科书中日韩这三个国家一直以来都有一些摩擦。那这一次日本方面更改这个钓岛的教科书，大家会觉得它会对实际的特别是在钓鱼岛的这个情况有任何实际的作用和影响吗？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嗯，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2346。 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现在可以打进来了，我们待会儿来接听今天的电话。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的，三立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日本修改教科书，宣称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您认为这会对钓鱼岛的实际状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已经康应。先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电话，应该是北京的梁先生。梁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梁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会改变钓岛的现状吗？ 你说什么问题？ 我说日本修改它的这个教科书哈，会不会改变现在钓鱼岛的这个现状？ 这个呢，我觉得是改变不了钓鱼岛的这个现状的，因为它这个修改教科书呢，主要是对内进行国民教育，要对内呢进行这种否定侵略战争。军国主义思想的这种军国主义思想教育，这个呢是日本这个军国主义分子的话呢，这个长期执行的一项政策，不会因为这么一项政策的话呢，就改变了这个钓鱼岛的现状。就钓鱼岛的现状的话呢，经过我们最近的这个努力斗争的话呢，已经基本上固定下来了。我们国家的这个海警船的话呢，是定期到那儿去巡逻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另外的话，钓鱼岛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呢，最终呢靠的是实力，不是靠的话呢这个那些这个宣传呢教育，最终靠的是实力。实力到了，条件成熟了，自然解决。 嗯， 实力不到的话呢，条件成熟不了。这个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好，谢谢北京的梁先生。好，这个恐怕觉得这个教科书还只是一个对内的宣传，但是反过来说，好，对内的民意支持，国内的民意支持也是一个政府在外交政策选择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的依据了。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喂。 哎，赵先生您觉得呢？ 我觉得那个听完那个梁先生的正能量， 嗯， 也听听我们这但是是吧？ 那您要负能量了。 不是，这个肯定现状没什么影响，因为两国政府、两国人民不是一直说吗？钓鱼岛是我们的， 嗯， 大家已经共识了，是吧？完了呢，咱们弄识别区，不让他们打鱼，日本靖国神社什么教科书这一，就说明现在大家都玩混的，是吧？谁没什么可谈的了。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在一个十字路口， 咱们希望咱们新领导人反腐倡廉，把中国经济搞上去，不仅总量多，这回还得要平均，是吧？日本人呢也希望安倍把经济搞好，而且日本有起色，所以两国人民的利益一致了。那我们为什么就几块大石头非得阻碍中日友好的？而且眼看着大石头要引发血案，是吧？日本对中国政府啊向来不错，回顾历史，你看他抢在美国和中国建交，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八九后呢特别支持中国打破外国的封锁，特别是许志石志勇被判了四年，美国欧洲啊都提出批评，人安倍一句话不说，所以你反日我不能理解，就说这么多，谢谢。 好，谢谢这个赵先生，这个世界上不能够理解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啊。广东的常先生，常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常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日本修改教科书，它会对钓鱼岛的现在的这个局势有影响吗？ 影响肯定有影响了。 嗯。 因为，它是这个是日本当时对这个钓鱼岛是列入这个教科上面说 了。嗯。好好。 他就是把这个造成事实。我们应该，我们也应该按照学他们这样，把他们造成事实。 嗯，好，谢谢。好，这个常先生觉得，中国的教科书也应该修改，但是我的了解，中国的教科书现在就是这么写的。这个钓鱼岛一直是作为中国这个原话应该是自古以来固有的领土哈，这样的说法存在的。杭州的金小姐，金小姐您好， 你好， 哎，金小姐您怎么看？ 因为钓鱼岛、上海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嘛，所以说日本的这个修改教科书的主张的话是其实是我是觉得他是在错误的领土主张要传递给他们的下一代。 嗯， 他的教科书修改了以后，他们实质就是日本要以什么样的那个观点来教育年轻的一代呢？那是否要尊重他的历史？是否要尊重日本曾经对多个亚洲国家做的一个侵略的历史呢？然后他就是越是想要否认，就是越是要逃避嘛。但是这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历史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嗯，哎，好，谢谢。 所以我觉得， 嗯， 我觉得这是错误的。 嗯，但这个虽然历史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对历史的认识有的时候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通过教科书的形式哈。黑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您好。 哎， 宁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日本改教科书会对这个钓鱼岛现在的情况有所影响吗？ 因为日本嘛，这一意孤行啊，沿着符合军国主义走下去了。我觉得吧，这个钓鱼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历史这是毫无争议的。他拿入他的版图，就说明他符合军国主义的野心呢、啊。暴露无遗。咱们呢，台海两岸应该组建联合舰队，军队台海都是一个国家嘛，两个地区，大陆和台湾地区应该成立联合舰队，应对日本那个疯狂那个挑衅。 嗯，好， 因为这应该这样建立起来。 好，谢谢。好，黑龙江的宁先生，我印象中宁先生每次都会提这个两岸联合舰队的这个提法，也相信是他一贯的主张了。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再会。